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咧系陆续嘅加入嘅。咁喺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步步走向死局嘅时候咧，就中资嘅南华早报咧就突然咧有报道，喺香港经营惠康、万宁同埋七至十一呢三大食品同埋药物零售集团嘅 DFI 系计划咧系裁减香港员工。嗱，呢个南华早报报道噶。咁咧，皆因咧就系阿惠康万宁最高嘅呢位行政总裁系应该系洋人啊，佢个名叫贝斯哲，就对员工咧系发表电邮，就话会采取简化营运嘅措施，包括裁员同埋将部分嘅职位咧外判，嚟到咧系提高啊系服务香港嘅顾客，但系未有透露咧系会裁几多员。咁贝斯哲呢一位啊 CEO 就话，过去五年公司面对支援职能成本大幅增加，虽然咧个成本已经转嫁俾消费者，嗱呢句相当之老实，但系佢认为情况不能够咧系再持续，亦即系咧系同业务嘅目标不符，即系赚钱赚唔够啦，咁所以咧好可能系被逼咧系出此策。咁啊，现时啊惠康喺全香港共有280间分店，万宁喺香港加澳门咧就有超过300间，而香港嘅 7-11 啊呢个咧24小时啊嘅小型嘅超市咧，喺香港加澳门咧就有超过1000间，嗱总共加埋咧就有1000咧系600间咁多。嗱呢个消息之点解啊会咁震撼咧？呢三大网络惠康、万宁同埋 Seven 咧系控制住香港基层市民、中产阶级，可以讲话750万人啊，个基本嘅需要。第二就系佢经营嘅呢个集团啊，虽然改个名叫 DFI， 好多人唔知道，其实就系最古老嘅英资怡和洋行。嗱，一讲到怡和咧，啊，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啦，点止系岁月情怀啊，香港人啊系五代以来啊都系陪住怡和长大嘅。包括咧係已經消失咗呢個名詞，叫做牛奶公司。牛奶公司咧就喺香港開埠以來啊，係怡和已經咧喺港島嗰度開始經營㗎啦。就喺薄扶林啊，即係而家薄扶林花園嗰度，以前係一片嘅草地，就開設咧牧場啊，係畜牧嗰啲咧係奶牛啊，然後喺嗰度咧係建立倉庫。嗱，呢個咧已經係19世紀嘅事。嗱，喺1982年，英国首相戴翠夫人访问北京同埋香港，就获知到中国将会咧系喺1997年7月1日啊，系取得香港嘅主权嘅时候，怡和亦都系第一个收到风，最早系宣布咧系迁拆嘅。嗰阵时咧就激起咧中国方面咧一个非常之情绪化嘅反应，就调动中国啊嗰啲咁嘅民族主义啊嗰啲激烈分子咧就开始同怡和计数，即系类似咧久唔久咧行起上嚟又用南京大屠杀去日本计数一样。嗰时我记得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喺1982年就系计呢个鸦片战争，东印度公司就数臭呢个怡和啊吓，佢哋以前咧系参与系卖鸦片，系去毒害所谓嘅中国人民，跟住又连接到咧呢个林则徐虎门销烟啊咁，所以怡和咧啊呢个叫 Jardine and Matheson 啊，连呢个名咧喺近10几20年咧，由于中国人啊嗰个仇爱同埋咧啊嗰个民族主义嘅情绪越嚟越高度嘅挥发性，所以佢咧好正喺香港都改咗个名，你听唔到 Jardine 啊，系怡和啊呢个名。而家改咗一个咧，你仲以为系新嘅，唔知系边度来自美国啊？一间咁嘅财团啊，个名叫 DFI 系嘛？啊 ，DFI 我真系未听过，你听过未 ？DEI 我就听过，即系美国佬嗰只左交啊 ，Diversity 系嘛？啊，叫做 Equality。 呢个牛奶公司嘅英文名嘅简称嚟啊 ，Dairy Farm 啊嘛。 哦 ，DF 啊嘛。咁你系叫牛奶公司啊？一系叫。我啦，系嘛？点样叫 DFI 咧？叫 Dairy Farm， 是 Dairy Farm， I 就叫 International。嗱，呢個咧即係三個新嘅英文字母嘅博埋，即係恕我孤陋寡聞。你話怡和我知，你話牛奶公司我知，因為咧我係一個係對於殖民地歲月情懷啊，香港人呢個情感咧係素有研究嘅人。嗱，佢今次咧整呢封信啊，佢嗰個象徵意義咧係非同凡響。正如喺三個月之前啊，當我哋報導同埋分析過香港嘅呢個馬沙博百貨啊。对于那个铺租啊，是有一个强大的减租的要求呢，就我们提醒就一定要留意太古的动向，是不是？那当然香港呢在殖民地啊是成立以来就是靠太古和怡和这两大英资的支柱呢是照顾香港人的起居饮食。那么怡和就是牛奶啦，太古最初呢是方糖啦，是不是糖厂啊，咁然后呢就不断咧系喺殖民地嗰度发展啦，怡和啊，同埋太古嘅大班啊，都同咧殖民地政府啊、港督啊、行政局啊，都有咧非常之千丝密缕、万缕嘅关系。咁你而家今次怡和系向名下呢啲员工啊，系发一个咁嘅通知啦。虽然咧，我哋睇睇个通知啊，就嗰啲员工咧有时泄漏咗出嚟啊。咁如果各位有手提電話，你可以望一望放大咧，你學下嗰啲英文，嗰啲英文係好古雅同埋好含蓄，從來冇講過話要炒人，冇用到呢個字叫 redundancy， 亦都冇話到咧係要咧縮減，佢只不過來來去就講叫 restructure， 係重組啊，然後咧轉彎抹角嚇咁樣樣咧，都係要提高咧係服務我哋嘅咧呢個長久嘅顧客。又講到咧，而家個世界形勢咧係唔同咗啦，係嘛？咁但係咧，佢裏邊講一句嚇，就係、是、如果你咁樣繼續落去咧，就與本集團啊嗰個營運嗰個目標不符啦。呢、這個怡和向來都係好老實嘅，講到明係 follow the money。呢個地方有錢賺，我就咧喺度繼續賺；冇錢賺，你唔好阿支阿莊，唔好同我講咧虎門銷煙鴉片戰爭，我都費事聽啊！我第一個走人。咁啊，怡和曾經咧係俾中國嗰度咧情緒化嘅清算。嗱，你留喺度嚇繼續經營，你固然咧係會觸動到中國人民鴉片戰爭嘅創傷。見到你怡和嗰兩個字咧，就諗起啊嚇呢個咧帝國主義列強。但如果好啦，唉，既然係咁，你玻璃心我走，走又唔得喎，走又即係咧係對呢個香港咧係投啊冇信心嘅一票啊，係嘛？怎麼走啊？係嘛？點解要走啊？系嘛？你而家點解要遷拆去倫敦啊？所以怡和咧，對於中國人呢一隻咧，呢個高度揮發性嘅情緒反應咧，係最有處理嘅經驗嘅。所以佢亦都留到咧，係最後睇下太古點樣樣，睇下咧呢個長和點樣樣，亦都睇下其他香港嘅大地產商點。所以咧，佢最後係後發制人。所以呢一封信對員工發出咧，我認為是一个深水炸弹嚟嘅。喂，而家讲緊 seven 啊，惠康啊，惠康呢是香港我记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早出现嘅超级市场。我记得第一间是出现喺边度呢，咪就喺铜锣湾。铜锣湾呢重板屋以前嗰个位啊，即係而家恒隆中心啊。嗰时呢一出现惠康呢个超级市场呢，哇，对面就系大院。有呢个香港铜锣湾有日本嘅银小银座之称，而咧佢嗰个超级市场打开，除咗冷气，仲有一股香气，就系嗰啲水果啊，同埋牛奶产品啊，同埋其他种种嘅，佢话火腿啊、肉类啊等等咧，系令到香港啊喺嗰一代嘅人咧发现，原来除咗街市啊，嗰啲卖鱼胜啊，同埋啲阿婶啊。喺嗰度啊，系即时买卖汤鸡啊，同埋猪肉啊，啲啊马姐咧系走去买餸之外，原来有一个地方咧系咁科学化嘅管理，就成为一个咧西方文明啊，系一个市场嘅一个典范啦。而家咧佢话带头走啊，或者暗示要走啊，嗱、這个咧系南华早报报道啊，系由南华早报去报道，這个咧个象征意义非常之巨大啦，系咪啊？ 系当然系一个寒暑表啦，因为你提及呢间惠康咧超级市场咧，亦都系我童年时咧第一次见识呢啲大型嘅超级市场。咁啊，通常咧每个月去一次啦，都系贵噶嘛。咁啊，去买嘢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一个好好嘅节目。咁啊，推住架购物车啦，跟住咧买少少嘢。 啊，好似买当时$100都好多噶啦。咁啊，但系咧，去到俾钱，跟住啲收银员咧就逐样打个价钱入去。啊，对于我好细个嚟讲，系一件好大嘅享受。咁所以咧就呢个牛奶公司或者而家叫做 DFI 啦，叫裁员咧，令到人会觉得其实系唔系咧香港嘅经济咧真系出现咗一个好结构性嘅问题咧？因为呢啲从来闻所未闻嘅公司咧都要裁员。咁而且不利嘅消息咧接二连三嘅，譬如话稻香啦，一间即系其实亦都系连锁嘅飲食集团啦，好多嘅唔同嘅牌子食店啦，都系属于稻香嘅集团，咁啊发盈警。咁上半年咧由盈转亏啊，上年同期咧就系赚$400万，以一个咁大嘅集团嚟讲咧，赚$400万咧，其实都几惨噶啦。咁但系今年咧上半年咧就亏蚀3500到4500万，哇吓，系上年赚嘅10倍以上。咁呢个情况咧，当然又系讲好多咩地缘政治啊、经济不确定因素啊，但系最实际嘅问题就系香港人究竟系咪唔愿意喺香港使钱咧，定系真系冇钱咧？咁啊唔知啦，咁啊跟住咧，另外一個伊昂集團亦都咧關閉4間生活廣場同埋呆數12蚊店，咁呢啲亦都係咧喺民生裏面好基層嘅即係零售店嚟嘅。咁如果呢啲都做唔住咧，咁我唔知道咧香港人咧究竟嗰個消費能力而家係跌到咩地步，定係淘寶已經取代曬香港人嘅消費方式咧？咁呢啲種種嘅不利因素咧，其實有啲人係駁斥嘅，譬如話咧，我亦都見到一啲留言啊，或者係其他嘅媒體咧，就話：喂，唔係喎，香港好多人嘅喎，我落到街咧，個商場爆曬，跟住我唔知星期日邊度咧又排隊，跟住咧又話你哋成日咧講到香港好蕭條啊咁樣。咁但係咧係我唔喺香港，咁但係咧我亦都有唔少朋友咧係喺個暑假或者舊年嘅翻過去香港睇過的，而且確咧個市面咧。是没有以前那么兴旺的，而个别的食肆可能都还是有人排队，但是呢你看到了稻香啊、伊昂啊，或者之前我们讲过这么多个饮食集团啊的结业啊、红星啊诸如此类，这些全部呢都是客观的事实。那这个这样的经济的情况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之前讲过了，是不是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呢？而且随着失业率升到 3.7 以上，有人觉得其实4或者5呢是不出奇的，尤其在今年的下半年，这个你都知道每年呢临年尾呢就很多公司呢就结业的，因为第一他不用发商量又不用发奖金，另外呢年尾就是找数的时候了，很多数要找的，那这个时候结业或者走佬呢就最好的时间，再加上呢很多的这些贷款呢，尤其是政府、提供那个即係嗰個支援咧，其實要進入咗還款期啦，好多嘅中小企咧，其實係冇能力還錢嘅，所以最後咧都係結業。咁嘅情況之下，個失業率咧一定會進一步上升。咁喺咁嘅種種情況之下咧，如果即係仲係睇住個 GDP 啊，或者淨係咧唱好啊，咁對於好多嘅市民嚟講咧，佢哋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裏邊，佢覺得咧其實生活上咧係冇改善嘅。 點解怡和名下呢間牛奶公司國際呢個時候放出呢個消息咧？啊，惠康啊 ，Seven 啊，同埋万宁啊，呢啲咧会出售咧，个时机当然系非常巧妙咧。就是、既然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咁积极啊，系譬如话系连政府嘅饮用水都用大陆货啊，系嘛？呢、這个政府医院嘅药品咧都采用中国制造啊，同埋中资咧系大举杀入啊，啊收购呢样收购嗰样啊。咁我觉得咧，如果系非常之聪明，喺呢个时候系放出呢个消息。而且由南华早报嗰度放出，就系咧系向中国系试探卖盘啊！系你不如啊，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你买埋我啊！系你出个价啫嘛，系咪？而家中国到处啊，一带一路啊，去英国又买呢个英国钢铁，去澳洲咧又买铁矿砂，系又买人哋嗰啲咁嘅酒庄，系嘛？咁然后咧系去美国嗰度又购买土地，连啲日本嗰度嗰啲富士山啊！嗱，嗰個山景門口嗰啲酒店都有中國人斥巨資去買。既然你咁多錢啊，係嘛？係又要將香港啊，你要啦，從又話要去殖化啦，洗斷殖民地啊嗰啲記憶啦。我怡和牛奶公司喺度咪你哋啊覺得嘅殖民地最大嘅嚇傷害你哋民族尊嚴嘅最大記憶嘅標記咯。我歡迎你嚟洗脱啊！你只要抬啲錢嚟收購咪得咯。所以咧，佢放出呢啲消息，當然會知道下面嘅員工會流出嚟啦。我覺得不排除非常之聰明， 係嬲咧中國嘅，譬如話華潤嚇，不如你買咯，你提個價錢啦，好嘛？係係呢個我嗰個萬寧啊，啊呢啲低誒 dairy farm 啊，我冇假假地少少地啦，500亿啦，我冇，因為你入股啦，係咪入90%啦？吓、啊、咁我而我啊呢个 Cassick family 系揸剩一成咧，系嘛？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啊嘛，中国本土已经有大型嘅超市啦，啊最出名嘅就系华润啦，华有大陆一间叫华润万家，系中国最大嘅零售企业之一啦，吓、啊、仲有一间超级市场叫永辉啦，另外仲有一间咧系叫做中国嘅康城投资，喺中国各个城市咧都有多个卖场。你哋未听过啊？个名叫咩？叫大润发啦，系嘛？香港有个周润发，大陆有个超级市场啊，个零售啊，啊呢个企业叫大润发嘅，好威噶。咁另外仲有咧，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有一间叫盒马先生，啊，另外仲有咧系叫联华超市，就系咧喺上海为基地嘅。喺华南地区咧，仲有一个好大嘅超市集团叫人人乐。即係叫人人歡樂咧，係家家喜洋洋個啦。呢啲全部都係啊，係中國嘅品牌。雖然啊，直到2021年為止，中國嘅超級市場百強排行榜都仲係美帝國主義嘅沃爾瑪咧係佔據第一。咁所以今次怡和咧係掃空半路啊，係將件衫咧係向下扯扯，露出個膊頭出嚟，係向中國嘅超市集團。亦都不排除向美國嘅 Walmart 啊、Costco 啊嗰度咧送一送個秋波，眨一眨眼，係嘛？你幫唔幫襯啊？係嘛？我就想走啦，唔該你俾個價錢咯，係嘛？咁啊，似乎咧嗱，我哋喺度等咗3日，啊睇下中國方面有冇反應，係零反應。美國方面咧，亦都睬你都傻。咁啊，由於係怡和嘅敏感咧。我都喺度等緊文匯大公準備發炮，好似1982年咁問怡和遷拆啊，是何居心？啊，好奇喎，靜嘤嘤喎，粒聲都冇喎。喂，而家怡和喎，係咪啊？喂，呢個咧係香港老牌殖民地嘅個財團喎。嚇，而家話要走喎，你都話別讓李嘉誠跑了咯。啊，你點可以讓怡和跑了咧？嚇，13亿人民點頂得順咧？居然靜嘤嘤，呢個令我覺得有少少真係嚇，taken by surprise。 呢個中國中國人或者係啲親中外國媒體咧，從來都係雙重標準嘅。你記得我哋報導過咧，華潤旗下嘅 UCO 咧，亦都關閉咗好多門市啊，嗰、那個超級市場。咁啊，到當時咧，亦都冇人話過咧，別讓呢個華潤跑了喎，華潤啊走得喎，但係李嘉誠就唔走得喎，係嘛？咁所以好奇怪嘅。咁再加上咧，其實咧，雖然啊，李家超就話咧，啊多咗好多嘅公司咧，啊開幕，咁啊，所以咧就欣欣向榮。但係正正我哋前兩集講到大富豪開咗2个月就要結業啦。咁啊，而且咧，其實有好多嘅中國大陸嘅牌子咧嚟到香港飲食嗰啲啊，做咗一輪咧幾個月咧就會執笠噶啦，就會走人噶啦。包括咩咧？羅伯向南啦，曾經25万去租旺角嘅鋪，就做咗4个月就結業啦。另外仲有啲叫 LMM 檸檬檬手打香水檸檬茶啦，羅粉世家啦，咕嚕丸子屋啦，嗱呢啲係 AM730 裏面咧報道嘅嚇，好似你話唔係我講嘅。另外咧，亦都喺今年嘅6月啊，被譽為小深圳嘅沙田新城市廣場，亦都出現咗好多家大陸背景嘅店鋪同時暫停，例如咩北野銅鑼燒啊，咩夫夫靚啊，依啲全部咧都係。咁其實依啲全部咧，我哋都覺得懷疑佢哋係借嚟開公司同埋咧投資咧嚟去走資嘅，咁雖然咧未必有證據，但係咧短短幾個月啦就已經結業啊，咁依個你睇得出啦，飲食業係冇可能咧係咁快回本同埋賺錢噶嘛，如果你冇1年2年啊，你都唔能夠站穩陣腳啦，咁咁短時間嘅結業啊，究竟啊個原因係乜嘢咧？咁你見到其實表面上嘅經濟數字欣欣向榮咧，或者個市面上多咗咁多鋪頭咧，其實裏邊係空嘅。里面是假的，好像我们说只有这些老千是真的。 我们新一阵这些大陆的飲食业下来刚刚开了没多久现在执。不过特区政府呢早那轮就说你们不用怕执了10间但开了16间、就是说那个 plus, 那个顺差是多了6间出来。如果是这样看呢就是说现在你香港那些死亡率虽然很高但不用怕是吧，即係每年咧平均咧，雖然死咗2万人，但係唔好唔記得， 仲有25,000个新生婴儿出世。嗱，他唔讲俾你听嘅就系、死咗嗰啲咧，即系自然老去嗰啲，个个平均年龄系80几岁，系咪有啊？25,000个婴儿出世咧，系，不过出世咗咧，嗰啲婴儿咧个个都养唔大嘅，有啲系6个月就夭折，有啲3-2岁咧就死人。啊，咁你而家话俾我听喺同一日。是死咗嘅，逝世嘅人口咧，系少过出生嘅人口，系冇意义嘅。因为逝世嘅人口个个喺度活够啦，就已经咧系老人痴呆啦，70-80至死。新出世嗰啲咧，系原来哇3-2个月咧就夭折，喂咁样唔系波嘅啫，系嘛？ 咁 DFI 嘅裁员咧，当然系令到人家觉得香港个失业率咧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啦。嗱，咁啲人以前冇嘢做，做咩咧？好简单，好多人咧就去揸的士。我啲叔伯辈以前咧，无论系放假或者系即系失咗业啊之后咧，都靠的士咧嚟养命嘅。咁但系大家而家众所周知啦，揸的士都系绝路一条啦。有网约车嘅竞争啊，同埋而家啲人咧都悭得就悭啦，所以揸的士都搵唔到食噶啦。咁另外咧，而家啲人咧就如果失业或者冇嘢做或者真系唔想打工咧，就去做嗰啲外卖速递啊，即系美团嗰啲咧嘅大陆，而家香港叫 Kita 啦。咁啊，网络上面亦都流传咧，其实而家呢啲 Kita 咧系越难做啦，因为咧以往即系竞争冇咁大，而家咧哇一出嗰张单咧已经俾人抢走咗，咁啊而且咧亦都唔系好多单，咁于是乎咧就知道咧越嚟越多人咧去加入咗呢个外卖速递嘅行业，咁。所谓增多足少啦，香港人咧即系连外卖啊都已经少食，同埋咧越嚟越多人去做呢啲 Kita 嘅送货咧，你就知道咧香港嘅就业情况系几咁恶劣，同埋咧香港人咧而家咧即系真系要即系勒紧嘅裤头啊，随时嗰份工不保之后咧系会造成咧失业啊，连美团啊 Kita 呢啲咧你都冇得做啊。 咁所以啊，如果喺呢个时候走啦。当然咧，系老牌英资非常之聪明，因为你而家大陆啊，好多资本晒入嚟啊嘛，系嘛，由自入兴啊嘛。嗱，举个例，大陆嘅瑞幸咖啡啦，系用割喉战啊嘅方式咧，自己大陆成功驱逐到美国嘅沙北星巴克。2024年底咧，瑞幸咖啡正式进入香港市场，并且港九新界开始多间分店，尖沙咀嘅美丽华商场、旺角新之城、沙田中心咧。是全部有喎，係咪一样呢，係模仿抄襲美国嘅沙北星巴克成套嘅营运方式，就係呢係中产之梦，揸住杯紫咖啡呢係令到你觉得呢生活美满，高收入呢同埋呢前景幸福。就香港呢瑞幸咖啡呢以 pick up 快取作为主要营运，係咪嗱，你又唔好睇得咁悲观啦，係咪而家瑞幸啊，呢个中资啊，系咪风卷残云之势杀入嚟嘅？咁既然系咁啦，系而我当然睇到啦，就希望类似瑞幸呢啲啊，譬如话大陆嘅超市啊，华润又好，美团又好，京东又好，你收购我啊嗱，你开个价咧系咁啫嘛，系嘛？所以啊，我哋用 follow the money 呢个显微镜或者呢个夜视镜红外线一睇咧。就知道睇到好多端倪同埋真相噶啦，系嘛？咁啊，当然啦。而我如果要走之，我觉得咧，全香港爱国嘅中国人应该烧炮仗欢迎，因为咧呢个系去直化，你哋口口声声讲噶嘛。去直化嘅最后一步，连呢个老牌嘅殖民主义呢个咧系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啊嘅帝国主义企业都打退堂鼓，咁你中国人系咪站起来了呢？当然系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